据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南朝鲜的全国农民会总联盟斗争团从15号开始举行驶往首尔的拖拉机和汽车游行。斗争团在拖拉机和汽车上设置一个个写有朴槿惠立即下台、保障农产物价格等字样的旗帜和标语牌，分为东军和西军投入游行。斗争团将巡回南朝鲜全境之后，于25号在首尔会师，并于26号参加争取朴槿惠下台民众总动员斗争。